广播电台。欢乐时光广播。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， 集四面八方笑料，装幽默快乐偏方， DJ 倾情出演，笑话打包，笑声不断。 这里是幽默集装箱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 演出开始了。 幽默集装箱， 快乐大家常。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刘笑， 我是张帆，欢迎收听幽默集装箱。 这天下午，汤姆先生来到路易家做客，天色渐渐晚了，汤姆先生起身要走，路易家的小儿子跑过来为他开门。于是啊，汤姆先生开玩笑似的对小路易说道， 小路易，你真乖，告诉叔叔，你愿不愿意把叔叔送到汽车站去呢？ 不愿意，叔叔，因为我太饿了。 什么太饿了？这跟你饿不饿有什么关系？ 当然有关系了，叔叔。我妈妈说了，只有等您走了，我们才吃晚饭。 话说四岁大的小宝，他妈妈又怀孕了。小宝是百思不得其解，他想知道一下未来的弟弟或者是妹妹是怎么生出来的。于是他就问他爸爸，他爸爸很耐心的给小宝解释道：“ 你看，小宝，其实你妈生孩子挺不容易的。你这小弟弟或者小妹妹啊，一般呢，你妈妈都得先把头生出来，然后啊，再生出身子来，最后啊，才是两条腿出来的。你明白了吗？” 爸爸。每次妈妈生完了以后，是不是你用螺丝把我们装进来的呀？ 话说这天在心理医院里，这心理医院的院长的助手激动地对院长说道， 刚才吉米他想在浴缸里淹死自个儿，后来还是包了厉害，他硬是把他给拖出来。 院长听了非常高兴。 是吗？看来包罗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，你赶紧把包罗带来见见我。 包罗刚刚被带到了院长办公室，突然院长的另一个助手又慌慌张张地跑了进来，对院长说道， 不好了，刚才在浴缸里想要淹死自个儿的那个吉米，他的卫生间里又上吊了。 这个助手话音刚落，包罗就插嘴说道， 那个吉米他不是想上吊，是我把他挂上去的，我是想把他晾干了。 花儿和罗姆是一对非常好的朋友，这天他们一块儿到森林里打猎去了。打的过程当中啊，这花儿很不高兴地对罗姆说道， 罗姆，你给我讲讲清楚，为什么你的狗在我每次开枪的时候都围着我的腿转个不停？ 这是因为我的狗非常聪明。 聪明？这跟你的狗聪不聪明有什么关系？ 当然有关系了。你要知道，我的狗一定是认为在你开枪的时候只有你的腿旁边最安全。 话说一个晴朗的午后啊，鲁道夫先生在公路上散步，这个时候他突然看见一个人趴在路上，耳朵贴在路面上，于是好奇心很重的鲁道夫先生就走了过去，学着这个人的样子也趴在马路上听了半天，但是他听了半天什么也没听着。就在这个时候啊，他突然听到那个趴在地上的家伙轻声说话了， 大轮胎，福特牌轿车，绿色，驾驶员旁边还有一条狗，车牌是科罗拉多州的，时速大概是75公里。 鲁道夫先生听了这话大吃一惊。 我的天哪，你连这些都能听出来，你太神奇了，请允许我握握您的手。听了这话，趴在地上的那哥们很不高兴。 别碰我，赶紧给我叫辆救护车，我刚才跟你说的那辆车就在几分钟之前刚刚从我身上压过去。 或者有这么一男的从国外旅游回来了，刚一回到自个儿家乡美国，他就觉得很不舒服，于是他就看病去了。结果医院呢立刻就把他留下来让他住院，而且还让他接受一系列大大小小的检查。检查完毕之后，这男的在医院的一个单间里终于慢慢的醒了过来。这个时候他床头的电话响了。 乔伊先生，我是您的医生，您的体检结果出来了，我们发现您感染了一种非常罕见非常厉害的病毒，传染性极强。 你说什么大夫？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？ 不用急，交易先生，这几天我们打算给您提供一些披萨饼和薄煎饼作为您的一日三餐，您可以住院治疗。 你说什么披萨饼跟薄煎饼，这样就可以治好我的病了吗？ 不不不，交易先生，我想您误会了，这些吃的东西和您的病没什么关系，之所以我们要给您吃这些东西，是因为只有这两样食物我们能从门缝里给您塞进去。 天上，今天天气不怎样，想飞也飞不出那个网，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。今天天又亮，整夜的苦香，我还相信它应该不会是那样，旧日的分量，恩爱的模样，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勉强。啊哈，就让他去吧，不要再委屈，只愿你会记得我，有个傻瓜爱过你。啊哈，我把我天气不晴朗，想飞也飞不出你的网，它仍努力地摆动翅膀。迎面风凄凄，望着门关闭，一双想你的眼睛不肯沙里。你会去哪里？何时再回家？我好像已经没有资格再问你。啊哈，就让他去吧，不要再委屈，只愿你会记得我，有个傻 DJ 乔装改扮，故事别开生面，生旦净末大变脸，人物活灵活现。请听幽默集装箱。 话说有这么一家广告传媒公司啊，由于经常加班，员工迟到现象是特别严重。这天啊，公司总监为了解决这个问题，特别召开了一个扩大会议。 为了提升公司的形象，减少迟到现象出现，本公司现在决定采取以下的新措施啊：迟到一次罚30，迟到两次罚50，迟到三次罚80，迟到四次罚100啊！大家都得记清楚了。 听到总监的话，经常迟到的小刘站起来向总监问道：“总监，我想问一下，咱们公司什么时候卖月票？” 话说在美国，有俩电视台的脱口秀节目主持人死了，跑到天堂去了。这天使就对俩脱口秀主持人说道：“ 现在这儿已经没有空地方了，你们得先到地狱去等一等。” 听了这话，这俩人也没闹别扭，直接就奔地狱去了。过两天，地狱的负责人受不了了，向天使哀求道：“你赶紧把那俩节目主持人弄走吧。”“ 为什么呢？” 这地狱负责人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：“ 那两个祸害自从到了我们这儿之后，就开始疯狂的演讲，现在我们那儿的人都开始服从他们了。他们最新的要求是要一家装一个空调。” 这天呢，父亲带着自己小儿子看电影去了。在电影院门口啊，父亲买票的时候突然灵机一动，问儿子：“ 儿子，我要买4张6美元的电影票，一共要花多少钱？”“ 需要24美元，爸爸。”“ 我儿子真聪明。那爸爸再问问你，如果倒过来呢，我要买6张4美元的电影票，要花多少钱呢？”“ 要花42美元，爸爸。” 玩这天啊，杰森家的孩子小杰森找来了邻居小 Mary 一块玩捉迷藏。非常可爱的一男一女两个小孩啊，在捉迷藏之前先要定下规矩。“ 亲爱的小 Mary， 我们马上就要开始捉迷藏了，在数到10之后我就会躲起来，如果你最终找到了我，那我就一定要亲你一下。” 听到了小杰森的话，小 Mary 问道：“ 可是如果我没找着你，你该怎么办呢？” 小杰森马上说道：“ 不会的，我一般情况下都会藏在钢琴后头。” 这天下午在公园里，俩退休的老头正在下棋。这俩老头啊，边下边聊天，聊着聊着他们就聊到了时下流行的什么友情提示。“ 你是不知道啊，老哥，最近啊，我是叫这个瓶瓶罐罐上头这些时髦的友情提示给害苦了。”“ 哟，没听你说过啊，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”“ 嘿，那天啊，我上街，我也不知道哪根筋不对，我就买了瓶饮料，我刚打开这瓶盖，我就看这瓶盖上写着句话。”“ 什么话啊？”“ 就是话是说什么保质期啊，见瓶底儿。我一想，我这瓶盖都打开了，现在往下看也不方便呢，我把饮料喝了再说吧。”我这就一口气啊，就把这一瓶饮料全都喝下去了，然后我把瓶反过来一看，过期了。 说有这么一对夫妇，他们从外头回到家里，刚一进门，他们就看见家里头乱七八糟，一片狼藉，好像是刚被人洗劫了一样。于是妻子就马上问丈夫：“ 亲爱的，不好了，你赶紧来看看咱们家是不是被人偷了。 妻子话音刚落，丈夫也慌了，赶紧开始检查东西。检查完了客厅的东西之后，又奔二楼去检查卧室跟书房的东西。在一通乱翻之后，丈夫突然泰然自若地从二楼走到了一楼，在客厅里对着他太太自信地说道： 不必担心，亲爱的，我们什么也没丢，看样子不太像是有贼进来了，倒像是咱们家那俩宝贝儿在临走之前打了一架。 下一段岁月让我无怨无悔全心的付出，怕你忧伤怕你哭，怕你孤单怕你糊涂，红尘千山万里路，我可以朝朝暮暮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，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，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追求无人数，给你一条我的路，你是我一生不停的脚步，让我走出一片天空，让你尽情飞舞，放心的追逐，爱是漫长的旅途，梦有快乐梦有痛苦，悲欢离合人间路，我可以缝缝补补，提着昨日种种千辛万苦，向明天换一些美满和幸福，爱你够不够多，对你够不够好，可以要求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就不要不在乎，不愿让你看见我的伤处，是曾经无悔的风雨无助，拥有够不够多，梦的够不够好，可以追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我为一个唱